个。 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大家好，欢迎在2018年7月31号来到我们下午5点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佳妮。今天呢，我们潮流梦工厂的主题是资深舞者带你领略芭蕾之美。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们的嘉宾区呢，已经坐着一位非常气质很好，然后非常漂亮的一位女舞者。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郑韵，一位资深的芭蕾舞者。郑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嗯，你好。我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曾经任上海芭蕾舞团演员，现在是美若舞蹈中心的老师。 现在是一位舞蹈老师。大家可能听到这个郑老师的介绍啊，还不是特别的清楚他的这个背景来历，佳妮再来补充一下啊。郑老师是这个北京舞蹈学院06级的芭蕾舞表演班，并且获得过第9届的全国桃李杯芭蕾舞青年组的优秀表演奖，而且在校期间曾经很多次参加在这个国际的芭蕾舞比赛。之前刚刚郑老师也提过了，他曾经是上海芭蕾舞团的演员，然后同时呢，在2015年应邀参加了法国第68届加纳国际电影节的演出。哇，这个加纳国际电影节，大家一说起这个，应该就有印象了吧？最近的这个红毯啊什么的，都是在这个盛会上面。没有想到我们的郑老师也是作为表演嘉宾，曾经到过这个加纳国际电影节。 对， 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在那个加纳国际电影节的经历吗？ 对，因为那一次是中国的一个文化之夜，然后当时代表着一个中国的电影，然后进行的一个舞蹈的表演，一个中国风格的芭蕾舞表演。 哦，中国风格的芭蕾舞表演，一会儿我们可以再仔细的聊一下这个。 好，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进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我们来分享几个潮流资讯。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几个潮流资讯。首先呢，是一位这个非常厉害的老爷爷，我们每一期节目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厉害的这个就是上了年纪的这个健身达人。这一次分享的呢，相信大家这几天关注微博的已经认识他了。他的微博的热搜词叫做老年彭于晏。一说到这个，哎，郑老师你想到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非常的那个 帅气， 对，健壮。 这个老年彭于晏呢，他今年70岁了，练出了一身的肌肉，而且他自己说下这个话，就是说没有老年人能够跟我比身材。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这位70岁的邓大爷啊，他退休后坚持健身，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成果。同时呢，大家不要忘记，我们982是可以看的广播，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或者是在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大爷。 到底怎么称呼你呢？您今年多大年纪？ 70。 我这个是算比较专业的 啊。什么时候开始？ 退休就开始。我是3天休息1天，是大是练的就1个半小时左右。我身上的肌肉全是呈绿色的，蛋白粉啊什么肌酸啊我通通不沾的。我在那个海南，从那个游泳换衣服的地方到那个海边池，这个路上走过去，那是整个都要停下来的。我现在生活得很充实啊，精力充沛啊，最主要的现在不是长谈嘛，而你轻松了、是吧？ 那你觉得现在有人能跟你相比较吗？ 没有，老年。 哎，怎么样，郑老师刚刚在看了这个老年彭于晏这位老大爷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看到他练得那么健壮。 对，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健身是 健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但是我刚刚在看的时候发现这个大爷跟彭于晏也不是特别像啊，为什么这样说呢？跟我心中的彭于晏还有一些差距， 可能是肌肉都一样。 但是我们刚刚看了这大爷，其实他这个活的还是挺明白的，不仅是在健身这一方面，包括对于儿女啊，对于生活，他都是抱着一种很积极向上的心态啊。 对， 所以说不仅仅是这个身体要健康上去，而且你还要有一颗这个乐观积极的心，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健康。 对， 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位这个新闻啊，这个小伙，当时我在找他的新闻的时候，我一度认为啊，我是重新偶遇了我失散多年的高中同桌，他简直跟我的高中同桌长得一模一样，包括身材也是很像的，他们都属于那种就是很瘦弱的身材。然后他在健身之前呢只有90斤，然后作为一个就是男孩子只有90斤，而且他因为他长得太瘦了，这简直就是我同桌的翻版啊，长得太瘦了一直找不到女朋友，因为很瘦弱男生就是不会给女孩子 一个安全感。对， 比如郑老师你自己要喜欢就是自己的这个男朋友或者是 彭于晏那种类型的 啊，彭于晏这种类型是吧？所以说咱们这个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自己身材啊，这跟你脱不脱单密切相关。哎，我们再来说回这个叫做初文翰，他呢3年前因为太瘦找不着女朋友，而现在他练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他的健身成果。 当时还没有特别的去喜欢健身，但后来因为身边的朋友啊，比较壮的哥们然后因为自己特别瘦弱嘛，可能7、8左右，因为当时在90多斤，也找不到女朋友，所以后来想通过健身去改变自己。现在也体重达到140多斤，也找到了我的现在的女朋友，自己喜欢的事当然就不能面对自己开心的。不管你是什么身材呢，只要你通过长久的坚持，都可以达到你理想的成果。 怎么样，在刚刚看完了这个小伙子之后，郑老师你看他是不是如我所说的就是一个 对特别励志。 我们现在在看他的身材的时候，其实还是可以看出来他原本的身材应该是一个很瘦弱的形象，他是通过增脂增肌的方法，然后让他自己拥有了这么健壮的身材。之前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也来了一位嘉宾，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也是他就讲了他自己方威，他讲了他自己增肌过程当中疯狂的吃这个鸡蛋，每天教练会让他就是早上晚上然后加起来要吃7个鸡蛋左右， 就是定制的那种。 对，当时他吃鸡蛋已经快吃吐了。 天，对。 所以说这个好的身材啊，在后面肯定是跟他们的努力是密切相关的。 对， 就包括现在我们看到郑老师这么优美优雅的身姿坐在这里，也是和他这个应该是10多年20年的这个舞蹈训练是密切相关的。 在那个时候肯定也是经过非常严苛的训练， 嗯， 也有过这个饮食控制吧？ 对，是必须有严格的一个饮食控制。 嗯，一会儿我们可以再聊一下这个关于芭蕾舞者饮食控制这一方面。这方面的信息，接下来呢？哎，我不知道最近郑老师有没有看一个很火的综艺，叫做《我家那小子》，有关注吗？ 啊，没有， 啊，没有关注这个，但是这个综艺肯定看过。这《天天向上》 啊， 钱枫， 嗯，啊，知道知道。 最近呢，钱枫一直在上热搜，对对对，郑老师知道了，钱枫一直在减肥，这件事情已经是广大网友共同督促的结果了。还记得之前啊，钱枫因为曾经是以一个帅气的形象，恰同学少年那个帅气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但现在就突然你在看那个节目的时候，突然发现钱枫怎么膨胀起来了。自此之后呢，在钱枫的这个微博下面留的就是你这个死胖子，你怎么还不减肥这样的留言。那么今年呢，钱枫终于行动起来了，也是在广大网友的监督之下啊。大家看的那个我刚刚说的那综艺了，可能会看到平时钱枫的饮食还有他的变化。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一段视频先了解一下钱枫减肥的这个全过程。 挂了，稳一点，稳一点，速度稳一点，可以。然后下来的时候放前面。自己控制。最后一个。 在看钱枫的这个减肥经历当中，我们感觉他这个练的表情很好啊。这是他减肥成功之后， 就是他这个两个月，然后你其他赛你可以再跳。 不不，你让大家挑一下嘛，每天挑一两个赛嘛。 他还是挺有毅力的，这两天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破功，还挺能扛的。 你没想吃的吗？ 他们前段时间他们吃饱， 我这一个都不能吃。 他现在那个看着美食， 想吃的吗？ 他们前段时间他们吃饱， 我这一个都不能吃。 他现在那个看着美食有一种漠然的感觉。 我现在就出去看很多人吃那个自助啊，每次一去的时候把那盘子里面放好多好 高，又吃不了， 又吃不了， 一次吃太多对身体也不好。 你是最知道这件事的啊。 对对对，我现在做得很好。 丽姐，你觉得峰哥有变化吗？ 我的天天在变胖。 他今天瘦了已经13斤了。 那是看得出来，很明显啊。 每个人碰到我都会说，哇，一下子瘦了好多，马上就要回到之前的那种时刻了，其实心里面还是很开心的。 哎，在看完了钱枫的这个减肥经历之后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注入一针强心剂，连钱枫都可以减肥成功，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钱枫这一次减肥呢是减了20斤，很多人说他就是在减了这20斤肉之后一下子小了10岁。郑韵老师您看的。 对，这一看就是会感觉明显的不一样。 明显不一样，感觉是不是有棱有角了？ 对， 之前看的时候是胖起来 有点肿。 对，现在的它是已经是一个立体感了。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减肥这个真的是可以实现一个人的蜕变，包括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多次给大家介绍过各种各样的减肥达人，看到他们的变化你有什么理由不行动呢？哎，接下来呢我们再分享的这一条资讯呢就是跟舞蹈有关，但是并不是主流的舞蹈。哎，这个也是跟减肥有关啊。一个小伙子，他呢是穿着一个卡通形象的那个熊的衣服，然后开始穿着一身熊装，然后在跳舞机上面热舞来减肥。而且他是一个就是舞蹈爱好者，好像是从小学6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跳舞。 哦， 虽然他跳的舞蹈可能就是不是我们所接触的，就像是芭蕾呀、古典舞啊、现代舞啊这种有着明确的这个舞蹈种类的舞蹈，但是我觉得只要他能够舞起来，这就是一种 也是一种快乐的。 对， 就包括广场舞大妈也是在广场舞当中收获着快乐嘛。 对， 当然我们这个，我们接下来就先看一下这个男生啊，他年纪还很小，上高一，然后为了减肥穿着一身熊装来跳舞，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视频。在刚刚看了这个小伙子说的话之后，我们知道了舞蹈真的是可以减肥，尤其是可以瘦脸的。但是刚刚我在看他的这个就是资讯之后，请原谅我的注意力一直在转移，就是他为什么戴着那么大的那个卡通头套还要戴一个帽子？不热吗？我看他前面的刘海都已经就是 可能就是为了出汗想减肥，这样 真的想减肥就是连头发一起瘦吗？ 对。 哎，看了这，真的我很抱歉，这个男生我的注意力转移了，但他的形象真的也跟卡通熊很像， 对， 很可爱。哎，郑老师可以评价一下刚刚跳的舞蹈吗？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有活力， 有活力，而且力度也挺不错的。 对，对对， 嗯。哎，在看了这个之后，我们前几个视频呢，就是一个主题，告诉大家你凭什么不减肥呢？所以在我收看我们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如果你现在还在为自己的这个身材苦恼的话，不如现在就动起来。天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健身老师啊、舞蹈老师啊过来给你带来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妙招，还有正确的方法，还有各种误区的解释。大家欢迎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这个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点击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了。最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段非常非常漂亮的舞蹈。这段舞蹈呢，是这位舞者他在水中跳的。 嗯， 郑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而且他在水中是属于世界上最深的泳池屏息跳舞。 哦，这个我有看过。 啊，你有看过这个？ 对对对对， 当时看了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 非常的震撼，非 常的震撼。 对。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震撼的舞蹈啊！他是法国的一位水下艺术家，然后他能够做到什么样人类的极限呢？ 这个时候这位舞者已经在水中深水当中跳了两分钟了，完全没有借助任何的呼吸装备。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最后的一个 ending， 它能缓慢地开始飘上水面，我觉得这是最感动我的一个时候。然后随着它和这个好像就是和水里就是和这个池水融为一体。 对，因为他的这个舞蹈灵感应该是来源于当时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影片的那个《水形物语》 哦， 通过对这个， 哇，好美啊， 好漂亮。 对，这个水花浮起的过程， 而且要有一定的肺活量。 嗯，六分，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看的，他舞蹈已经展示了将近五分钟。 而且水下会有阻力，它会舞蹈演员会有更难的挑战。 嗯，在看完这个舞蹈之后，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心灵的震撼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先这个平缓一下心情啊，进入一段广告之后呢，就是我们的下一时段的节目。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光芒有多美，分享你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大家回到我们潮流梦工厂，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超模养成记这个板块。在此之前呢，我们先还是让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郑韵老师。郑韵老师呢是一位资深的芭蕾舞者，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他为我们介绍他自己学习芭蕾的经历，还有这个他对于芭蕾舞有哪些独到的见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的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典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刚刚已经介绍过了啊，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郑韵老师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他跟芭蕾舞之间的故事。 嗯， 哎，首先我们还是要从一个老生常谈的这个话题说起啊。郑韵老师，你是怎么接触的舞蹈？怎么接触的芭蕾舞？是在多大的时候？ 嗯，应该是我小的时候，六岁的时候。 六岁？ 对， 那个时候应该刚上一年级。 对，刚上一年级，因为那个时候身体不是很好。 哦， 对，然后那个时候附近有一个，当时我的家乡在辽宁沈阳，然后 辽宁，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家附近那边，就是在一个地方，然后就感觉那个楼里总是出来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些有气质的小姐姐们。 哦， 然后当时就是妈妈特别感兴趣，后来知道哦，原来那个是辽宁芭蕾舞团。附属的芭蕾舞蹈学校，然后当时他有一个业余的培训机构，然后我就进去学习了。 就六岁的时候进入了这个辽宁芭蕾舞团的一个业余的芭蕾机构。 对 对, 对, 对， 让我想起了孟母三迁那个故事。妈妈是不是为了培养你的艺术细胞，专门的找了一个这么一个地方？ 对，因为当时是我一个邻居家离那个学校很近，然后每次去他们家玩就就感觉那个学校里经常出来很多漂亮的小姐姐 啊，所以说也就是先从看到她们很漂亮，然后自己也就是想跟她们一样， 对， 变得也很漂亮，所以开始了这个舞蹈。 对， 那也就是说郑韵老师，您自己就是学习舞蹈其实是一个主动学习的过程。 嗯，其实挺被动的。 挺被动的。哎，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会以为学舞蹈是挺快乐的，直到有一天后来当时在小的时候，然后学了一阵之后就被专业的挑上去了。 嗯， 然后就开始 专业舞者的道路。 对，十岁的时候就开始从事真正的专业舞者的道路。 十岁的时候是进入了什么学校吗？ 对，就正式进入舞蹈学校了。 哦， 对， 是北京舞蹈学院的附中。 对，当时是辽宁芭蕾舞团的附中，我大学是在北舞上的。对， 也就是说十岁的时候就开始作为一个专业的芭蕾舞者开始在舞台上面活动了。 对对。 我其实在很多就是跟舞者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多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开始对于舞蹈并没有太大兴趣，是他们的父母觉得哎呀，小姑娘一定要学点舞蹈，这样的话会让你的气质变好，会让你的这个身材变得苗条，所以很被动的去学习了舞蹈。那这方面的压力你的父母有没有给过你？ 其实因为我妈妈也本身也比较喜欢这个。对，而且那个时候感觉对芭蕾的了解还是比较少。因为 为大家比较熟悉中国舞， 对， 感觉芭蕾还是比较冷门的，但是后来才了解，就是芭蕾能让女孩的气质更高雅。 嗯， 对。 那也就是说，妈妈其实是先有这个先见之明的， 对 啊，想到了这个芭蕾会提升女孩子气质， 对， 才让郑老师你去学习了这个芭蕾。 对对。 哎，说起来，很多女孩子她现在从事的职业都跟她妈妈的期望就是密不可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当时不是从事过一段就是服装表演模特那个，当时就因为我妈妈，因为她自己的身高，她一直没有就是站在舞台上表演的机会，她就要求我一定要去学习这个服装表演，一定要站在舞台上面。最终呢，我帮他达成了他的心愿， 跟我妈妈是一样的。对，就是因为他们完成不了，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妈。也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郑韵老师呢，就是在10岁的时候就踏上他的专业舞者的道路。 嗯，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芭蕾舞，可能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就我们经常会看到那图片，有一张特别明显的图片，一个穿着芭蕾舞鞋的脚，还有一个是就伤痕累累的脚。 对， 这个是真的是存在在这个芭蕾界 的。太正常不过了， 太正常不过。也就是说你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候， 这是很正常的，这是一个舞者应该有的这种，对，受伤就很正常， 受伤很正常。我们知道今天郑韵老师也是带伤来到了我们现场。这也是跳舞的时候受的伤。 对对 对, 对， 脚踝， 对，以前就是一个老伤 、然后复发。 对, 对，会有这种复发的。 那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从事芭蕾这个行业，他们是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伤在身上吗？ 对，都会有，很正常，就跟正常的运动员是一样的。对，因为比如说运动量会就比较大，身体会有一点点超负荷这样的，或者身体可能扛不住，但是其实对于舞者来说很正常，我们都不会认为他是很把它当做一个病，会认为家常便饭。 天哪，我们看到郑老师对于伤痛都已经这么平淡的就带过去了，我都无法想象。我前一段时间刚去健身，然后健了身之后，当时是练了这个胯和腿这块，练完了之后我觉得我好几天那还没有什么明显的伤口啊，就是有一点肌肉可能就是拉伤损伤那种，乳酸堆积，然后我已经很好多天都没有就是下地就好好的干活走。 哦，对，因为就是比如说偶尔这么一练，它的肌肉会有反应，就是这种酸痛很正常。 我现在觉得我跟你们一比，我这点痛算什么，我太娇气了。天哪，没有想到那个照片竟然是真实 的 存在在芭蕾舞当中 的，很正常。 我还期盼的就郑老师能够向我们澄清一下，芭蕾舞并没有这么残酷。那郑老师，那你从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舞蹈，就开始就是从事这个专业的芭蕾舞，你自己还记得你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印象深刻的？你自己就是学习舞蹈是怎么着？是就是在家走读，还是就完全都在舞台？ 完全寄宿， 完全寄宿， 对，住宿，对对对，完全封闭式的，对。对，只是我因为我本身家就是沈阳的嘛，就可以周六周日回家。 周六周日回家。 对，但是外地的孩子们就基本就是住宿的。对， 每天大概要练习多久？ 基本就是上午都是专业课，下午可能是文化课。 啊、 对， 也是这个专业课文化课 结合起来。对对对对，结合起来的。对， 上午这专业课要一般要练习多大强度？ 比如说是最开始是会一节低年级的时候会有素质课，就是肌肉训练，就和正常的像要先对肌肉啊什么的练习，还有软开。 哦，软开度就是那个 软开度， 我们看到了恐怖的柔韧度。 对对，然后就是对芭蕾集训课。 芭蕾的集训课。 对对。 那在这个训练当中有没有受过伤？就是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其实还好，后来我觉得受伤是我大学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开始就是读这个北京舞蹈学院的芭蕾舞专业的 时候。因为那个 时候 可能参加了比赛，可能那个强度就比较大，然后当时跟我对我的这个跟腱造成了一些损伤，就跟当时跟刘翔的那个冰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其实你在小的时候这段时间就是在跳芭蕾的过程当中是快乐的吗？ 痛并快乐着吧， 痛并快乐着，痛是在拉伸的过程当中。 对，而且很多芭蕾的那种残酷是 比如说从事专业，他的那种苦会就是挺多的。比如说无论是竞争啊也好，还是比如说你跟，因为他毕竟是挑战身体极限的一门艺术。 哎，那郑老师，你是就十岁的时候，到了这个沈阳芭蕾舞团的这个附中读书， 对。 那你之后为什么又就是，其实就在读书这一刻就已经决定了以后要从事芭蕾，成为一名专业的芭蕾舞者。 对。 那在十岁的时候做出这个决定，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像你说的，妈妈就是， 妈妈 认为，对，小的时候说，哎呀，他们说他们过去没有条件学舞蹈，就说现在你有这么好听，而且还被选上了，他说为什么不去从事这个行业呢？ 对，为什么不去在这个行业就是闯一番？ 对，而且会认为毕竟学跳舞是每个女孩梦幻的一个职业。 对，就是当我们看到就是芭蕾舞的演员，我们在看天鹅湖，这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剧目，在看他们那么舒展的在那跳舞的时候，我们肯定每一个女孩都梦想着自己成为那个白天鹅，那个主角，还有包括之后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电影， 对， 都是跟芭蕾有关， 黑天鹅这些，对。 哎，那郑老师，你当时有没有受过这种就是电影啊什么的，有没有你印象深刻的一部，就是你跟芭蕾之间的记忆是由他这个推动的？ 有很多，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看那些对，那些舞蹈的那个，那时候有 DVD， 它有一个电影叫《舞出我天地》，就是 舞出我天地，我知道 一个小男孩子的一个梦想。对，还有当时还有一个中央舞台奖，就是美观奖，一些美国芭蕾舞团的这些舞者通过竞争最后被舞团选拔上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很励志。 哎，让我想起来最前一段时间很火的《芳华》这部电影。 对，芳华， 我看到了郑毅老师的朋友圈里面专门的就是发了关于芳华的记忆。 对， 是在看那部电影的时候，好像就很多人说啊，如果你要是没有从事这个舞蹈专业，或者是没有经历过那一段岁月，你可能并不会有特别大的感触。 对， 但你只要是就是从事就是一个舞者，在看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触动自己的心， 无比的怀念。对。 其实我跟郑老师我们两个见面也是在一次这个饭局上，当时我就看到郑老师他的这个身材简直太棒了，因为他跟可能一般的芭蕾舞者不知道身高要求是多少，看郑老师身高好像应该得有1.7米， 对，我就1.7米 多， 对， 1.7米， 对， 1.7米的身高，这个样子，当时在人群当中真是拔尖的，光看那长脖子我就记住了，所以这一次呢请到我们节目当中。但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舞者他的好身材背后一定是有着 对非常艰苦的训练，对， 不仅仅是训练，就是包括在刚刚我们聊到在吃上面是不是也要特别注意？ 是的。 那可是芭蕾这个强度很高吧，要转圈要跳， 所以他是对一个身材要求非常非常严苛的一门艺术，所以他的这也是他的残酷之一， 又是一个残酷的地方。天哪，不会听完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很多向往芭蕾的女孩都 就感觉小的时候就想吃一顿饱饭，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梦想。 小的时候就开始控制， 因为 他 就会开始控制呀，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控制。如果你那个时候青春期不控制的话，以后就定型了。 青春期就开始控制，那就是把胃缩， 对，就一定要 少 吃，很少很少，对，吃的很少。 天，那你们大概是吃多少？就是平时， 比如说平时的话，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在食堂特别怕碰见老师，因为你如果吃了，不管吃的多少，老师说是吃的太多了，把米饭丢掉， 就所有的主食都要丢掉，这样子。然后老师还会定期去巡逻。 对， 那这个到大学之后有改善吗？ 到大学其实还好了，因为你到大学之后，其实你的身体啊就会定型了一点点，但是也还是要节食的，因为毕竟你也知道芭蕾舞的一些服装，它都非常的塑形，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脚尖呀，人一定要漂亮的一个线条，这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标准的，坚决是胖是坚决不允许的。 那你身边有没有朋友就是为了维持他的身材有做出过什么样的努力啊？ 对呀，就比如说每天啊提高自己的运动量啊，然后基本就是断食啊这样的。 断食还是 基本就是很少就喝那种水啊什么的，但是有的女孩子她可能会喝水就容易胖，她会比常人付出更大的一个努力， 对，追求自己在这个舞台上面的美的形象， 对， 然后在下面通过断食的方法， 对， 我记得之前 前郑老师应该也看过，就是杨丽萍老师的《孔雀之冬》。 哇，对，看过。 当时在讲的时候啊，我听到幕后的这个工作人员在讲一个故事，就是说杨丽萍老师她每天就是每一顿饭只吃大概就是你比 OK 的时候手型这么小的一团米饭。 对， 只吃这么一点。 是的，是的。 为了让她的身材能够，就是为了让她自己能够体现出来那孔雀在冬天的那种挣扎。 对 对, 对， 真的是看到了，就是这个艺术为艺术献身的一个精神。 对，这就是伟大的艺术家 啊！这艺术真的是，就芭蕾它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让你能够这么就是吃也不顾，什么个人的这种就是。 因为它太神圣了， 太神圣了。 对，在我心中真的是非常非常，遥不可及的那种。但是就是这就是一个艺术的魅力，就是因为你要去不断的追求，你去追求它的一个过程，然后你要想，虽然很痛苦，但是我觉得很享受这个过程，也很感谢这个艺术给我带来的这个。最后很多内外兼修啊，这样的。 对，现在看到我们郑老师他坐在这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形象，再加上一个好的气质，其实都是跟他在之前的积累是密不可分的，也是芭蕾给了你这份站在这里这个信心和勇气。 对， 我真的太厉害了。哎，那我们还是再具体聊一下这个关于吃的方面。我就在想，一直在我心里面有一个疑问啊，就芭蕾舞它有那些什么大跳啊，然后还有那个转脚的那个 转 圈的动作，你没有体力不会晕倒吗？ 所以它就是又要吃的少，然后你 还要 增强体能。对对，这是一个，所以它非常严。非常严苛，非常残酷。 就你还得就控制你的吃，你的吃不能让你长胖，然后而且还得给你体力。 对， 那你一般会吃什么东西达到这个效果？ 零食是肯定不会吃的， 没有零食。 对，没有零食的。然后因为那个时候老师会有班长嘛，就看着你从小是，然后也没有零花钱， 没有零花钱， 基本就是。感觉能喝个酸奶就是很幸福的事情。 天哪，那 吃个苹果。 小的时候路边摊的那种美好记忆都没有了， 完全不属于我们，没有童年。 我还记得，就是在应该是我像您这个年纪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每次放学到路边摊是一个我特别幸福的过程。 对对， 点一串那个炸鸡翅啊什么的这种。但是学舞蹈的话，这些都跟你说拜拜了。 对，说拜拜了。对。 哎，那你们就是平时会吃主食吗？ 很少 很少。 其实对，如果要跳舞的时候真的是很少，因为你没法吃，你吃完就长胖，然后老是一量体重，然后 那主要是吃什么？就是 基本就是少吃主食，菜，对， 就吃 菜，然后偶尔一点点牛肉。 哦， 还有鸡蛋， 还有一点这个肉类， 肉和鸡蛋，对对， 牛肉和鸡蛋， 对，牛 肉和 鸡蛋 是怎么吃？是 这个就是比如说食堂啊，他阿姨会做的那种，就是可以吃一点，对，然后。 其实你们当时还没有特别好的条件，就为自己做什么这种减脂餐 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对， 就只能够通过这种，就是在食堂打饭的时候。 对对对对。 那食堂的饭，我不知道，就是你们食堂是不是那样？每次当那个在进行了一上午的体能训练之后，闻着食堂的饭菜真的是香喷喷的。 就是啊，其实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从来感觉都没怎么吃过包子馅儿，光吃包子皮儿了。 不吃包子馅儿？ 对，因为馅儿太胖了嘛。 素馅儿也不可以吗？素馅儿可以吃、这个、 素馅儿其实也很少，基本就是吃皮儿。 因为油多吗？ 因为老师会随时随地量体重。 吃皮儿，吃包子吃皮儿，这个天哪，我太不能接受，作为一个北方的面食爱好者，太不能接受了。让我吃包子只吃皮儿的话，我不敢想象我会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我的天哪，哎，芭蕾真的是一个标准太高的一个行业。那从10岁的时候就开始就接触这些，你不会觉得心里面很抵触吗？ 刚开始会很不习惯，然后但是后来真的就慢慢习惯了， 逆来顺受。 因为你本身你爱上了这个门艺术之后，你会心甘情愿地为它、 为它付出， 对， 为 它 付出一切。 对，因为觉得你能从事这个职业，因为听说当时芭蕾舞演员比在中国的芭蕾舞演员比大熊猫还要少。 什么？那个时候是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就比较少，因为他比如说他挑上来这个人就会是非常高的一个条件。对， 那个我们都知道刘诗诗应该就是芭蕾舞专业毕业的、 对，她比我大4届，算是我的同门师姐。 师姐， 对对， 那个我们可以看，就是其实芭蕾它对于这个身形要求还是挺高的。 对对， 是女孩子脖子一定要够长才可以跳芭蕾。 对对 对, 对， 你们当时在跳芭蕾的时候，就是在选人的时候都通过哪些就是标准在选人？有没有进行体测什么的？ 有，因为比如说头啊和人脖子啊，还有 头围， 对对，然后和那个身子和腿的 比 例，对。还有胳膊长，还有节奏感，很多，对， 这些都要考察，就很全面的， 对，很全面的。 我记得当时就是我在从事服装表演的时候，我们也会进行一个量体， 对对。 当时量体就是从这个大椎骨，然后到你的臀底线，然后再从臀底线量到脚跟，然后用你的第二就是臀底线量到脚跟的这个数据，减去你的这个到大椎骨的这个数据，算出来是你的体差， 对 对, 对。 然后要求体差必须要在就是12以上才可以从事模特专业。 对对对，是一样的，对对对。 那你们是怎么去量，有没有具体的标准，还是只要看协调就可以？ 但是也要有具体很严格的一个标准，但是应该当时是是腿的比例是多少来着，我具体我忘了，但是 你肯定达到了，所以你当时就没有想这么多。 对对， 作为一个东北姑娘，东北姑娘一般个儿都挺高的。 对对对， 我刚刚在想，就是好像芭蕾的它的这个就是选人的标准，您身高是不是有点就是是偏高的那个类型？ 对对，他可能会要求比如说最好是1.65米，米七其实是 OK 的，因为男孩嘛，有高的就是非常好， 对，只要有搭的就可以。 对对对， 我是在想就是当女孩你踮起脚尖之后1.7米，在这个踮起脚尖应该就得1.8米好几了。 对，1米多了。对对， 当你的这个足尖鞋穿起来之后，那就是真正是一个腿的拉长， 对， 无限延长。 对， 我的天哪，想象不到，可能我这辈子就是跟这个脚功是无缘的。脚功好像也是一个，就芭蕾舞这个脚功也是一个天赋。 对对， 很多人他就没有脚功。 对，但是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就靠你这么些年的一个 练 基本训练练出来的。对。 那你那个时候练脚背是怎么练？就是 也是每天压， 每天压。那压和他这个力量还是两回事。你会几岁的时候开始尝试自己 穿脚尖鞋吗？ 对， 大概是附中到3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人生第一次穿上脚尖鞋。 三年级是多大？九岁， 应该 是 九岁。对， 那个时候就是不会担心自己的脚会受到 哦，11岁， 十一岁， 对对。 十一岁的时候应该还没有定型， 对， 就是 对 于一个孩子成长来说， 但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很好奇，然后呢，虽然也不知道他苦，将来会不会知道他，也不知道他将来会不会那么苦，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感觉哎，一立起来就看哦，这才是真正的芭蕾舞，很高兴。 哎，那对于现在郑老师是作为一个专业的芭蕾老师了，现在对于孩子来说，这个足尖鞋，是几岁的时候穿比较好，或者是说他穿什么频率，或者 因为他会根据他的一个一个课程进度，或者根据他的一个能力，会给他就是 量身 定制计划。对对对，比如说他到几岁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就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对对，但他会有具体的同意的那个教学大纲。 现在已经有这个完备的教学大纲。 对对 对, 对，教学体系一直都是有这种完善的教学体系，他会几年级安排你穿脚尖鞋。对，这样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个完备的教学大纲，它会根据孩子的这个生长， 对， 去科学的安排， 非常科学，非常科学。对， 所以我们就不必有这种就是穿过早的穿足尖鞋会造成脚变形这种后顾之忧，然后只需要就是放心的让孩子去学芭蕾就可以了。 对，学芭蕾，对，他会根据比如说他学完一级，然后二级、三级，然后四级，他会有这样的 一个递进的过程。 对，一个递进的一个过程 啊，那很完备了。 所以芭蕾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舞蹈。对， 哎，那个时候郑老师你在学芭蕾的时候，刚刚说到就当时芭蕾对于中国来说像样的芭蕾舞者都没有几个。 对， 那你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种完备的体系了吗？ 对，有的。 这是从国外 当时是俄罗斯学派 对， 很早了。对对，只是当时那个时候传媒不是很发达，大家对舞蹈芭蕾的了解只是哦，天鹅湖，然后立起脚尖儿，但具体是什么，然后很少也会不像现在有国家大剧院，很好的大剧院让大家可以观众可以更直面的去感受它， 感受到这个舞蹈的魅力。 对对对。 哎，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就是你从现在作为之前是作为一个学生在学习芭蕾，到现在作为一个老师在教授芭蕾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市场在怎么变化？就大家 我觉得大家现在尤其是大家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芭蕾这门艺术， 因为大家生活水平提高，然后比如说传媒呀、啊 嗯、 对，就各项那个比较资讯比较发达，大家对这个艺术会更加了解。 嗯， 对，然后也现在也有很多条件，然后再加上很多的舞蹈教室，对，然后条件都非常好，给大家造成就很好的一个环境现在。 嗯，所以现在就其实在学芭蕾比你们那个时候 要 方便 多，对，要幸福的很多，条件也这么好，对。 嗯， 嗯， 那就说起来芭蕾舞，就是小朋友在学芭蕾的过程当中，会有那种就是很奇怪的那个、就是芭蕾，当他穿上这个芭蕾衣服的时候，就这个小朋友他会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举动？ 对，他就会认为，哎，小女孩她都有个芭比梦。 哦、 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对吧，有个芭比梦，哎，感觉穿上舞蹈裙儿，这是每个女孩子的一个梦想，对，成为一个小公主，戴上个小王冠，然后头盘起来非常的漂亮。 你知道我刚刚想到了我的侄女，就是她从小是在学习街舞、她完全就是两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 对 hip hop 那种， 对，现在听你说完这个之后，我特别想送她去学一下芭蕾，因为她现在穿着干嘛都是那种小男孩的 很嘻哈风， 对，我特别希望她能够有一个好的气质。现在听了郑老师介绍的这个相关芭蕾教学这个行业的发展，还有他自己的这学习芭蕾的经历，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在国内这几年芭蕾舞的这个学习市场也是在不断的完善， 对，非 常在扩大， 对， 然后大家也愿意去送自己的孩子去学习芭蕾这门艺术。 对， 对，因为毕竟他这个是作为一个欧洲的一个贵族艺术、你看他们基本欧洲的皇室啊，就是威廉王子的那些孩子们呀、 都会学习芭蕾， 都会必须要学习芭蕾， 皇室的 一个必备的一个课程。对， 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的聊一下关于芭蕾的这个， 好的，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现在这个舞蹈训练都是用芭蕾的训练方法， 对对，它是最科学的。 一会儿也会跟大家展示一段我们郑老师他的这个芭蕾片段、然后希望大家在下一个时段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潮流梦工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或者是在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了。过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我们的内容。 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 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的超模养成记的环节啊！刚刚跟这个郑韵老师交流了很多关于芭蕾的这个知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入的聊一下这个关于芭蕾。大家也别忘了啊，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是通过这个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画面了。到最后这个环节的时候，我们还会请郑韵老师来给我们展示几个这个芭蕾动作，然后进行一个教学，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接下来我们继续再聊一段这个关于芭蕾芭蕾知识。 嗯， 因为很多人可能对于芭蕾这个还是不算特别了解。 对， 因为在中国可能比较传统的还是古典舞， 对， 古典舞训练， 古典舞，对， 可能在之前的这个舞蹈训练当中好像还是以这个古典舞那几个手位为主。 嗯，不是，芭蕾它有芭蕾的那个训练体系。其实应该来说很多都是比如说中国舞啊，或者是现代舞，它会仿照就是芭蕾的那种基本功训练，然后而进行根据他们的舞种进行改编一些，但是其实他的训练体系都会从芭蕾中汲取，因为他毕竟是最科学的一套训练体系。 啊，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中国舞的这几个手位，其实是根据芭蕾为基础来改的， 对，然后转变出来。 也就是说，芭蕾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芭蕾这个训练方法，它是各种舞蹈的一个根源本源的一个训练方法， 对， 可以这样说， 对。 那也就是说，你要是掌握了正确的芭蕾方法之后，你也就掌握了很多舞蹈的训练方法。 比如说国标舞，它的这些所有的集训课基本上的都是芭蕾课。 嗯， 对，因为它的基础训练上的都是芭蕾基本功，所以因为对它的这个身材来说，或者是肌肉素质来说，或者骨骼来说，是一套最好最科学的一套训练体系。 嗯，也就是说，它是现在就是对所有的舞者来说，主要是对于他们肌肉还有 对骨 骼， 对那个塑形， 芭蕾是最佳科学最合理的， 对 一种方式。我们也不要再光说不练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啊，来简单的来看一段我们郑韵老师表演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是叫《紫丁香》是吧？ 对，来自《睡美人》芭蕾舞剧《 睡美人》 的片段。 哦， 对， 这样一说的话，我们就更了解了，因为我们平时可能在看芭蕾的时候会有点迷惑， 当时童话里有、 这个、 是当时不是那个小公主被一个巫婆给施了咒语、然后她那个派了七个仙女的其中一个就是主仙女的一个变奏 这是一个变奏是吧？ 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郑老师的这段舞蹈，我们来欣赏一下。漂亮，哇！看你跳的这一段，我有点理解，就是为什么足尖鞋是大家的梦想。这腿简直是无限延长，还有这胳膊，这背，天鹅颈。一会儿一定要请郑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天鹅颈怎么养成。气呵成，裙子也好漂亮。哎，芭蕾的裙子就是要这样，就是这种。 对，它这个是有点裙子的颜色，芭蕾都会这样。还有那种比较长裙的浪漫腿芭蕾。 其实芭蕾并不是我们这个意义上只有这个短裙。 对， 哇，好漂亮，太美了！天哪！受不了啊，受不了这种就是节食还有对身材的磨练，但是我看到这个郑韵老师这段芭蕾舞之后呢，真的是好想自己去，有点后悔自己小的时候没有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潮流梦工厂超模养成记这个板块，我是佳妮，同时再次重磅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郑韵老师啊，来自北京舞蹈学院06级的芭蕾舞表演班，并且是曾经是上海芭蕾舞团的演员，现在呢是作为一名芭蕾老师。所以今天呢郑老师能够给我们带来就是非常权威并且专业的这个芭蕾舞的知识。我们接着说啊，刚刚郑老师介绍到就是芭蕾舞呢裙子并不是我们平时想象就跳四脚天鹅的那种蓬蓬裙， 蓬蓬裙， 然后还有长裙，在古典主义色彩的芭蕾当中， 对，就是属于浪漫主义芭蕾的一种色彩，浪漫主义芭蕾的代表作，比如说基塞尔， 基塞尔， 对，还有仙女， 仙女， 对，都是 长裙，都是长裙， 对， 是为了就是更好的表现出它的这个剧情和效果，所以选用这个长裙的方式，然后来这个展示， 对， 这还真的是让我们耳目一新啊！我们之前都不知道，就芭蕾竟然还有长裙，我们可能就是像我这种对芭蕾知识没有什么印象的人来说，我对于芭蕾还是仅限于四小天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突突裙， 对，那个突突裙，而且就小朋友穿特别可爱， 对，非常， 还会带一个那种发带， 对，它是那种 发带， 就是对鹅毛，对 啊，跳芭蕾的这个女孩是不是也都得把这个额头亮出来？ 对对对，就是我们很少会梳那种刘海， 而且我发现就很多这个芭蕾舞的配饰它都会有羽毛的成分， 对 对, 对， 是为了就是有一种天鹅的感觉，刻意去， 只有天鹅湖会有这样的 只有天鹅湖是这样， 它可能睡美人又是另外一种王冠呀，就像你看那个女孩子戴那个小王冠这样，对， 这只能说这个天鹅湖这一部这个 对 舞剧对于我们的印象太深刻了， 太深刻，所有人就是都会知道芭蕾舞剧大家会耳熟能详的第一个肯定是天鹅湖天鹅这样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对顺美人呀，还有胡桃夹子孩子们比较愿意看，圣诞的时候他就会演对，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更加拓宽一下我们的视野，除了这个天鹅湖之外再去看一下其他的，刚刚 郑宇老师推荐的《胡桃夹子》还有《睡美人》之类这样的剧目，去开拓一下视野，不要到时候像我一样聊到这个芭蕾就只知道《天鹅湖》和《四小天鹅》等等等等， 非常优秀了，都知道这些， 是吗？那可见我们这个国内市场对于芭蕾还是还有很多欠缺。 对， 接下来我们继续还是普及一下芭蕾知识。哎，郑老师，这个芭蕾舞是所有人都可以去训练的吗？还是它有一些什么就是标准？ 嗯，但是它比如说要从事专业的话，它这个门槛也非常高， 从事专业门槛非常高。 对，它的那个严格筛选条件就非常的，就像你之前说的，跟你的那个模特儿一样的那个标准、 硬件条件， 对，硬件条件是必须要有的。 那刚刚您说到就是那个王室贵族都会送自己的孩子进行芭蕾， 如果业余的话那就不一样了。那大家比如说首先要对他的气质和就像就是贵族啊，这是他的必备课程，比如像贵族要学什么芭蕾马术，这都是英国皇室， 这是他们必备的课程。 对对对对， 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语数英一样。 对对对，所以 是他们必须要去学的。 对，现在加上比如说中国现在这个环境好了，然后艺术市场也非常的好，然后大家也更好的能接触到很多像这么好的一个学习班。这样的， 也就是现在有条件的这些家长就更多的送自己的孩子去进行芭蕾训练，不一定是要他要成为一个芭蕾舞者。 对对对，不一定的。对，比如说大家都会选择就是女孩子啊、一定要气质好啊，所以就像你说都愿意 通过芭蕾这个方式 对学一下这个舞蹈。其实现在很多男孩子也开始学习 学男孩子我就特别好奇，因为就是舞蹈给我们感觉是一种就是它是一个就是从这个传统的我们所熟知的这种像是古典舞还有芭蕾舞，它可能有些偏柔美一些。 所 以很多家长可能会担心就是自己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在学习了这个舞蹈之后会不会影响他的男子气概。 其实不会啊，你看我现在很多影视啊那些明星，比如说杨洋啊， 杨洋他是学芭蕾， 他不是，他是军艺的嘛，然后他可能 也 是 舞蹈， 但是对，所以不影响了。尤其学完芭蕾之后他会气质更王子那种感觉、 想要成为真王子就必须要有舞蹈基础。 对对对， 这是不是又给我们就是广大的单身这个男性又指明了一条路，就如果找不到女朋友的话去学舞蹈吧， 对， 可以通过舞蹈来撩妹。就哎，但是刚刚聊了这么多之后啊，就是刚刚也说到我们的芭蕾舞是有严格的体重要求。 对对， 是一般是要求是是正常的， 比如说他会根据你的身高会给你制定你不能超过多少斤。 你当时是多少？ 对， 一米七的。 我记得当时一米七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体重应该是90斤吧。 一米七90斤？ 对，就当时跳舞的时候。 90斤？我印象当中就是90斤这个体重是只有1.6米的女孩子才能做到。 那个时候90，或者是老师的意思说您最好不要胖到超过93这样的。 哦，93是上限。 对，93是上限，不是公斤了，就是。 那对于就是一般身高的就1.65米左右的女孩，她们的体重要求是？ 对， 80多。 对，大概是80多。如果你要从事职业的话。对，因为你身上基本就像那个你身上都是肌肉，其实肌肉看起来它不是会很沉的。对对，所以真的是一点都不能胖， 全是腱子肉。 对，就像 C 罗一样，身上20% 体脂率都要求 对对非常精准。 天哪，在听了这个之后，我们平时在说一个女孩子啊，她要是瘦的话体重不过百就可以。但是做对芭蕾就是芭蕾舞演员来说，郑老师已经是一个就是也很突出的个子，1.70米的身高，竟然要瘦到90斤到93斤，那我觉得我从小就跟芭蕾这个专业无缘了。虽然我个子很高，但是我1.76米的个子，我大概需要多重的？95斤吗？ 其实100斤之内吧，大概。 一百斤， 对，100或者100几都可以。就 是、这 是 我在小学6年级之后就没有达到这个体重了，无法想象。 但是你看起来很瘦， 我的肉都长在腿上，不像你们。他就是学习芭蕾的，可能都是这个肉都是紧致的在腿上，而我是松垮的在腿上。哎，说完了这些之后，能不能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你在考北京舞蹈学院的时候，考这个芭蕾舞专业，它是通一个什么样的流程？会测试你们哪些方面？ 对，比如说你当时要考的这个，就像现在很多大家了解考北电呀、中戏呀、那都是 考表演一样， 对，一样的，就是。算这几大最高的一个艺术学院，因为毕竟北京舞蹈学院是中国的最高的舞蹈学府，所以呢所有的中国的这个对那些舞者都会，专业舞者都是这个最梦想 的 对。但当时就他会有一试二试三试，比如最后的复试，然后到最后的发榜， 一试二试三试三试， 对，三试，一共 三层筛选，最终 选出三层筛选，对， 选出多少人？你们芭蕾舞 当时我是表演班的，我是表演班的话也就是七个人， 七个人， 对， 有男生吗？ 加上有两个男孩， 两 个 男孩， 五个女孩，对， 只有七个人， 对对，因为当时我从事的是表演专业，但是也有一个是教育班的。比如说我表演班就是将来可能毕业之后就是做演员，去舞团当演员，但是教育班的话男孩加女孩一起也就20多个吧，20来个， 也就是说教育班他的标准会放低很多， 对，因为他将来想从事当老师 啊，主要还是从事教育这个行业， 对， 所以他对于是不是教育班他的标准就会低很多？ 其实也不是，都一样的，对，只是大家就会有的人选择不一样。其实因为当时我入学校的时候年龄比较小，因为我是附中直接上来的，有很多是比如说他进完团之后我未来想当老师，因为在舞团不会一直跳嘛，他就会后来选择考大学， 也就是说先从事了这个表演这个行业一段时间 之后再回来， 就回到 重新 深 造，对对 对 这样的情况， 对， 哎，那当时郑老师你是通过附中的方式升到这里， 对 对 那你周围的同学他们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也是 有业余， 都 是，就是 没有必须是要经过几年的一个，他有一个考试，有个这个要求，是你必须那个，比如说考芭蕾舞系，你是必须经过专业的7年训练或者是6年训练，你才有、这个、 必须要有七年或者是这6年到七年的这个专业训练， 对，才有资格考，对对。 那这个就是必须参加就舞团，是表演经验也可以，还有学习经验也可以吗？ 不是，必须是舞校。 舞校， 对，附中，比如说芭蕾附中啊， 就必须是就是专业的这种舞蹈的学校， 对，而且是必须芭蕾专业， 还必须是芭蕾专业， 对，因为芭蕾它太容不得一点瑕疵，它太严苛了，它不像别，我觉得它，它会比别的舞蹈更严苛一些，对对， 不仅是一个 残酷的舞种，所 以说 它对它 的 残酷，就是也是残酷在这里， 也就是说你从一开始。这芭蕾还不是你想跳就能跳的， 对对对， 不是你为此付出了多少你就一定能够站在那个顶尖上面去跳芭蕾的， 对， 还跟你的硬件条件、你的天分，然后还有你的学习经历都有关系， 是的是的，而且比如说它之所以残酷在哪儿，它的淘汰率特别高， 淘汰率有多高？ 对，比如说 报考是多少人， 然后你看附中这么些人，然后考上大学也就这些人，或者是他可能有些人就直接留团了，但也就是少数，考上北舞的也是少数，比如说还有很好的那个大学，像上海戏剧学院芭蕾舞系也是非常好的， 对， 然后或者是考这些院校也都是录取率比较低的。对， 说到这个上海戏剧学院，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很火的一个小伙子，就是当时在那个偶像练习生那节目里面 啊， 有一个小伙子，他就是这个芭蕾舞系毕业的 啊， 后来好像又他是上海戏剧学院芭蕾舞系的，是大学 哦， 上海戏剧学院也是有这个芭蕾舞， 对，有的有的，而且是非常好，他这个专业非常好的， 也很棒， 比如说跟北京是一样， 和北京是一样， 对， 一个 跟北舞可以媲美的这种的，实力是不 一南一北， 对对， 北是北京北京舞蹈学院，南是这个 上海戏剧学院，对，芭蕾舞系它也是非常有名的， 那也就是其实通过这些专业这个院校的这招生还有这个培养，其实现在我们国内应该有很多的这种芭蕾人才了吧， 对对，很多很多， 也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芭蕾教学能够顺畅进行推广的原因， 对， 也是因为有人， 对，比如说有这些舞蹈学院的孩子们毕业之后啊，有的大部分 分都会从事，比如说选择当老师啊，但是比如说他会被团里选上的话，他就会进团，这要看个人意愿。对， 接下来我们还想问一个东西啊，就是我自己很好奇的一个事情，因为我知道这个芭蕾舞演员他对于腿部力量要求，对下肢力量要求非常高，因为你要做旋转呀、跳跃呀这些动作。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看见一个芭蕾舞演员的腿很粗的。这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它是一套非常完善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训练体系，比如说它会让你的肌肉，或者是比如说你的体态，还有你的骨骼和肌肉都是延长的，往远延长。就是整个它是跟地挑战你身体极限的一门，比如说所有的它的向发力点都是向上的。 对，它必须要向上走， 对，然后就整个就是拉长， 就让你的这个是整个身形都是一个长的比例。哎，我特别想让郑老师坐到我们的这个表演区，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这个腿部的肌肉线条，可以吗？就坐在那里，就简单的给我们看一下，我看一下跟我自己的有什么区别。那边表演区已经有凳子了，然后请我们郑老师移步到表演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专业的芭蕾舞者他们的腿是什么样的。但今天因为我们郑老师他的这个腿稍脚踝受伤老伤，所以呢就不让我们郑老师表演了，但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肌肉，可以坐在我们的那个 好，没关系， 这样子对，可以看一下。现在镜头请我们导播可以往下调一下，看一看，看一下，感觉这个还是有一些明显的这个肌肉的痕迹。郑老师可以拿着这个旁边的话筒说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还是有一些肌肉的痕迹，但是是长条状的。 对，比如说他的什么训练方法都是开着的。 都是开着，所以你的这个肌肉线条是一个呈舒展状的。 对，然后比如说擦地啊这种的。对。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这个小腿上面还是有一点的那个肌肉 的痕迹。对，因为它穿脚尖鞋都是会有这种肌肉的。 穿脚尖鞋必须要求你的这个肌肉一定有这个感觉。 对。 天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芭蕾舞演员，我们觉得他的腿是很细很细的，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啊，其实他们为了就是穿上足尖鞋有那个力量，还是有这肌肉， 对， 肌肉线条在里面。 是的。因为它一定它有肌肉，就像训练什么腹肌啊这些，就像你们大家所谓知道的马甲线， 也会有马甲线吗？ 不，我是说，比如说它那个正常的，比如说你训练想训练腹肌，那它肯定会有马甲线，马甲线就是肌肉嘛。对，就是一个道理。对， 所以你们在训练这个这个穿足尖鞋这个脚步力量的时候，也一定会有这个明显的肌肉。 对。 那平时就是练肌肉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个疑虑啊，就会成块儿。 啊，那是就是因为他一定要，就是比如说你要知道这个动作的要求，一定要听老师，比如说啊，这个动作要求的要领在哪里，一定要掌握这个动作要求，你才会使你的肌肉更加延长，而不是练错。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就是练芭蕾练的腿粗的，是因为没有按照要求来， 没有掌握正确的训练方法。 那平时就是在这训练完之后，在跳完舞之后，你们会有一些就是独特的这种就是拉伸或者 会会 哪些动作呢？给我们简单说一下。 比如说有那种按摩的球，那个球， 按摩球， 对， 没有那个， 对，按摩球把那个腿上，对，然后或者放松一下，或者是把腿搭在把杆上，然后用那个把杆，然后 滚一滚， 对，小腿这样 按摩一 下，对， 这个样子。有没有什么上肢的动作能够我们现在展示一下 上肢的动作？ 对，在这边 好 画面。 比如说一些手的是一位手，对，然后二位手，对，然后这是三位手，这是简单的一些芭蕾的基本手型。 那你们在这个就是跳完芭蕾之后，一般会通过上肢什么样的动作去延展，让自己的这个上肢得到一个放松呢？有没有什么 放松的话？其实一般还好了，比如说 一般还好。 对，但就是它会舞蹈之里面，比如说大家想知道什么天鹅啊这些舞蹈动作呀，什么的，最基础就是这样的，就单一的这种手， 可以往中间站一点。 好， 靠近我们凳子一些， 好， 可以坐在上面。我们郑老师今天也是有那个腿伤，所以大家体谅一下，就是让郑老师坐在这个表演区为我们展示。 对， 哇，这真的有一种那个小鸟飞起来的感觉。 对， 哇，好漂亮。 这样， 这几个动作，天哪，这让我感觉到了，就真的有一只天鹅在飞的感觉，再配上这郑老师的这个漂亮的颈部线条，哇，太美了。 对， 嗯，再出就是一般会有这个就是模仿天鹅的这动作， 对， 像这个骑下来这种动作， 对， 还有哪些？就是除了天鹅之外，如果是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一般会用什么样的这个？ 比如说很多的那些，芭蕾经常用的，还有一个阿拉贝斯手势， 什么手？ 阿拉贝斯，对，这是我们常用的芭蕾舞里面常用的一种舞姿。 哦，这个舞姿我们可以看到，就很多的那个芭蕾舞， 对， 跳过去。就是在出场的时候， 对，就像我刚才的那个出场动作，后腿抬起来，然后有一个这个手， 哦，好漂亮啊！ 对， 我觉得这个姿势就是当时在看《天鹅湖》的时候，就是男主人公在做这个时候也很帅气， 对对 对， 男孩子做这个动作就是整个线条是被延展的， 对， 他的胳膊什么都是在延展的状态当中，特别漂亮， 对，它是一种常用的一个姿势，对。 那还会有什么就是角色塑造，就比如说刚刚郑老师看的那段表演，紫丁香睡美人的这个造型，会有什么独特的这种舞姿？ 比如说还有天鹅湖，还有一种比如说他会看到王子来之后，然后天鹅比较紧张，然后对，就是这个， 哇，这有点中国舞的感觉 啊， 现代舞的感觉。 对，他其实就是躲着， 哦，这个是这个那只手就伸起来的是天鹅的脖子， 对， 这是它的翅膀， 对，你看这个是脖子这个地方，然后它其实这两个都是它的翅膀，然后害怕看到人那种感觉。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诗，犹抱琵琶半遮面。 对， 看来这个中西文化是相通的， 对 于这个羞涩也都能体会到。 对， 相信这个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就我们中国人看到这个舞姿的时候会想到这首诗，然后当这个国外的人在理解这首诗的时候看到这个舞姿也会想，就是能理解起来。 对， 还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东西。 嗯， 那像是这个胡桃夹子，他这个主人公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他的主人公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看的童话是一样的，然后克拉拉他小的时候，对，就是参加就是圣诞 party， 然后一家人来了，然后一个魔术师送给他了一个礼物，就是一个胡桃夹子。后来他做了一场梦，这个胡桃夹子变大了，变成了一个王子。对，然后来就是一个梦幻之旅，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就是体现什么喜悦啊什么的这种芭蕾动作跟我们展示一下吗？ 比如说这种舞姿啊，对， 哦， 就是， 整个神态都不一样， 对，稍微 比较童真一些， 对，童真一些，对， 怪不得刚刚郑老师说一般小朋友都会比较喜欢这个， 对， 这个姿势， 对， 那刚能再给我们演示一下吗？真的很可爱， 对，这样。 这是像是一个玩偶一样， 对， 这个是就是胡桃夹子，不知道郑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就是王子的那个姿势是什么样子？ 王子的话，比如说有很多，基本都是跟女士是一样的，比如说有很多这种手， 只不过就是男孩子做出来不同的感觉， 对，就帅气一点的那种的。 可以让郑老师教的这几个动作，我们 或者是这样 收看直播的单身男子可以来试一下， 海盗这样的。 哦，海盗，这个为什么是海盗呢？ 对，因为海盗他的整个那个风格跟也不一样，因为他比较所有的舞蹈就会比较奔放一点舞姿。 哦，海盗的这个就其实所有的这个芭蕾舞姿基本的是不变的， 对， 但实际上它要根据这个素材的不同，对这个舞蹈进行具体的一个 改 变， 对， 就包括刚刚说衣服， 对， 衣服也会有改变， 对， 就在穿长裙子的时候会不会看不到腿啊？ 对，其实长裙子多少就会遮上一点，对，浪漫主义芭蕾这个就是，但是它基本芭蕾其实它主要是看，不像别的舞种，它会哎，这个女孩子漂不漂亮啊？但其实芭蕾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它一个整体 身脚，尤其是脚，它是用脚说话的， 用脚来表达。 对，你看它整个脚尖是女孩是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哦，这个还真是我们第一次听说，就原来芭蕾是需要一个用脚去来这个展示的一个舞蹈。 对。 这次真的郑云老师这个很好的总结了这五种。 对， 那么接下来呢，一会儿也会请我们的郑云老师来给我们规范的展示几个芭蕾的舞姿、 嗯、 然后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呢我们就大家就可以记得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号，或者是通过这个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一定要是视频直播才可以，因为一会儿我们郑老师会为我们现场在表演区来展示几个芭蕾动作，那我们就一会儿见啦。 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换上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 一二五八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刚刚呢，我们在跟郑老师交流了很多的芭蕾知识之后呢，相信大家也是对芭蕾有了一个自己的初印象。接下来我们还是先现在我们先进入这个潮流现场这个环节，接下来会由郑韵老师来为我们展示几个这个标准的芭蕾动作。首先呢，先还是再重新介绍一下，我们郑韵老师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06级芭蕾舞表演班，并且曾经担任上海芭蕾舞团演员的一位专业的权威的舞蹈老师，欢迎郑韵老师。然后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通过这个微博活力982搜索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然后接下来呢，就请郑韵老师来为我们展示几个动作。先是说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的这个就是关于芭蕾过程当中这个手位，一二三四位手， 好的， 这可能是所有的学习舞蹈的孩子都会关注的。 这个就是因为我坐着不太方便，所以就好，那我先站着吧。这是一位手，对，这个小标准已经稍微在大腿的上面一点。 郑老师可以对着话筒说， 对， 来介绍一下。 对， 一位手是在 对这个大概大腿的内侧中央，然后两个手间隔一拳的距离。 哦，两手间隔一拳的距离，在大腿中央， 这是一个像鸡蛋一样的一个椭圆。 哦，鸡蛋一样的一个椭圆。我自己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经常感觉就是手腕跟折了一样。这个动作有什么就是要领，让你能够跟你的胳膊成 一 体？ 一定要是圆的，然后手腕子不要勾着， 手腕不要勾着。 对，你看稍微 伸展一些， 伸展对，然后 中间一拳的距离。 那这个守卫是就是所有的芭蕾基本上都是这个守卫， 对对， 这样的一个守卫。这守卫是什么样子？是哪个指头？ 对，比如说你看这个五指伸出来，然后 大拇指的手指头， 对，五指伸出来，然后大拇指，然后就是掐在这个中指的指肚。指根肚， 大拇指掐在中指的指肚上， 对，不用掐死，对、 哦、 然后食指稍微翘起和小拇指， 食指翘起跟小拇指头 这样 哦，这样的一个好漂亮。它跟兰花指还不太一样、啊、 对对对， 它是有一点就是只是轻微的触碰， 对， 不是那特使劲儿的，兰花只是要求你很使劲儿，一定要那什么， 对对 住、 嗯、 然后这是一位手， 一位手，对。 那二位手呢？ 二位手看它对准这个胃口这个地方， 胃口就是 看胃的这个地方， 肚脐向上， 但它是个扁圆， 它是个扁圆， 对。然后呢你看它的这个大臂和这个肩膀一定要放下来， 大臂肩膀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放下来， 对，然后手心对着这个自己的胃口， 手心对着胃口， 对，这个。 哎，我们之前就是我以为这个实是一个圆、嗯、它是一个扁圆 对对对， 它是靠近一些， 对对，然后还是要保持着这个两个手中间一拳的距离， 两个手中间一拳的距离， 对对， 就始终这个距离是一直保留着，只要是两个手就靠近的时候， 对， 都要有一拳的距离， 对对。 哇，这手真漂亮，我已经被郑老师的手深深的吸引了。接下来三位是， 好，三位手， 哇， 对，这就是一个立圆。 哎，请我们导播老师 对 往上一点，这是一个立圆。 立圆， 就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稍微伸展一点， 对对， 一个动作， 对。 我们看到 然后这个还是两个手中间要有一拳的距离， 有一拳距离。 对，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芭蕾表演，其实它都是就是这个动作是很漂亮的一个。 对，因为它大部分就用的也比较多，比如说它的余光，余光能看见小拇指这个地方。在额头的上方，手心朝着额头的上方，余光能看见小手指即可，这样一个方位、嗯、 能不能就是给我们在就是芭蕾舞蹈的这个表演当中、 嗯、 就是加上这个三位手、 嗯、 就有哪些表演动作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嗯、比如说你看像很多就大概一个蹲之后无为之后，然后一个立起来的一个动作， 哦，蹲之后连这个动作 立起来 就会有一个、这个、 对，有个脚尖的一个立的感觉， 哦，好漂亮 啊、嗯！对， 立起来之后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对对。 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四位、四位手 啊、哦，四位手，好，这是三位，好，四位手直接就是下来，再下来这个地方，对。 哎，四位手是也是下到这个二位， 对对对，然后这个手保持着三位。 这四位手是到你的手到你的肚子的哪儿？ 对，还是对准这个胃口，就到二位的刚才这个方位、 哦、二位的胃口， 对，好，五位， 五位是伸展出去， 对， 这个动作在芭蕾舞当中也很 非常 常 见，对， 包括刚刚在说那个出场的时候那个动作， 对， 它是手型稍微有一点变化， 对，因为它比较没有变化，它一直还是保持这个手型，永远 是 这个 手型， 对对、 哦、 然后好，这是六位手，还是下到回到刚才的二位的方位， 嗯，六位手是二位的方位，然后七位手， 好，这是最关键的一个七位手，这个也比较难架，也比较 难 架，比如他芭蕾的基本的那个基训课的守卫，比如说这个手是把杆， 嗯， 然后基本的一直都保持着七位手， 就是你在练的时候随时随地都要七位手， 对对，所以七位手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 哦、 对，然后他基本就是后背大臂跟着后背对齐， 大臂和后背 对 齐，对 对，然后不是，就是那个持平 是一条线，是 一条线，对，然后小臂往前抱、哦、就像抱一个圆球一样， 抱一个很大的圆球， 对，然后那个小臂在低于这个大臂的一个位置，然后手心朝前 啊、哦、哎，但是我自己嗯，郑老师你看我自己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嗯、我经常会觉得哎，我手腕就在这就折了一下、 啊、 就这样， 对对对， 拎 一定要一定要拎起 来，这个要怎么去， 所以它非常的难，我们小的时候一般就会架着硬臂，肩膀这个地方 架硬臂， 对，就是让它一直保持着这样， 保持这样，那我们怎么能够自检，就是通过硬币的方法可以自检自己就是做的这个动作是正确的， 对对对对，比如说你看这个小臂不要超过大臂，小臂要 小臂 感觉要留下一滴水， 就有一滴水能够从顺畅 的，对，顺畅的流下来，对， 那硬币是怎么着，硬币具体架到哪能够知道正确呢， 这个虎口，这个、 虎口的位置要架， 然后胳膊肘这个 胳膊肘 这个地方折叶着，对、 哦、 然后肩膀 加三枚硬币， 对，三枚硬币， 做这个动作你们小的时候真的是这么练的吗？ 对，早功就开始， 然后要加多久， 当时我记得 五分钟吧， 嗯，五分钟， 对，要坚持住， 对，五分钟， 对， 我的天哪，我虽然我不知道这五分钟对于就是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程度，但我觉得我肯定加一分钟就累了，顶多就一个八拍就， 对对，所以它非常的酸，对，就是很累的这个七位数。 接下来还是想请郑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就是简单的教学几个很漂亮的舞姿，就对于没有学过芭蕾的人来说，他也可以轻松的去就是做到的，然后就可以并且能够锻炼到我们的脖子和这个肩膀、肩颈还有手臂的，就让我们有一种天鹅感觉的动作，有没有那种 天鹅感觉的动作， 延伸感的动作？对， 比如说你看，就大家比如说可以站，先是站五位，对，两个脚，然后 五位脚是两个脚交叉， 对对对，两个脚交叉，然后看到二位手之后， 二位手 这个有话筒，然后再到三位手，对， 就是 然后 做一个这个连续的连贯动作， 然后一个 along ray。 这个叫 Alonry 对，就是向上， 向上， 对， 向上之后就是有一种脖子也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特别好奇，就是其实很多现在啊，可能我们更多就低头看手机或者干嘛，脖子这块啊，特别特别的容易出现像富贵包啊，还有脖颈纹啊这样的，对，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哪些， 所以 让我们的脖子立起来。 所以我觉得要是最基础的话，大家建议还是比如说去找找这个身体最基本的体态，也就是站位， 站位 对， 是， 比如说大家可以扶着。家里比如说没有把杆，可以有凳子啊、沙发呀、啊，对，凳子、椅子就靠背靠背扶一下，然后站一站，先把人拉直。因为芭蕾的首先基本体态就是开绷直，你首先先把人拉直， 要拉直， 对，尽量不要有 S 曲线，一定不要有 S 曲线，就是一个 S 曲线就是塌腰， 不要塌撅屁股，对， 撅屁股， 对，一定要一字，就是最标准的一字曲线，对， 这个、 其实都是后背是平的， 整个后背到这个。 对对，然后臀部往里收，然后腹肌往上收，然后大腿往上收，脚往下踩，肩膀往下放。比如说大家最开始训练的话，就可以训练一位手， 就是它形成一个对抗力， 对，然后后肩胛骨夹住，然后这个小胃口的这个窗口给它关上，这样的 小胃口窗口关上。 对 啊、哦、好可爱， 对， 这个姿势，但这个姿势其实就没有刚刚的那个七位手那么累啊，而且还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呀，大家一学就，而且这是比如说入门必须掌握的， 入门必须掌握芭蕾入门的一个动作，大家记住了吗？多练练这个动作会对你的体态有帮助。然后还有就是想问一下这个郑老师，还是想让您给我们推荐几个就是做起来很漂亮的芭蕾动作 啊， 比较肤浅的要求。 好好好，那比如说就是那种天鹅大家都学过的，看两个翅膀， 就是那刚刚那个， 对，然后三四，然后好，第三个就是大的完全伸展，五六， 其实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胳膊应该也会很累，就有点类似，就我们会有一个这种训练动作，就是是这样，就是整个你的两个手都是朝上朝前，然后这样转，但这个动作的话是飞起来的感觉，而且 它像有一个气流一样，看， 对，是集美感和锻炼于一体的。 对， 我们让郑老师再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漂亮的动作， 看，先是一然后看肩膀不要动，然后胳膊肘主要在三， 用胳膊肘来带着 四，对，然后手指尖随动，然后好，这是大的五，前两个是小的，第三个是大的六七， 哇， 八， 刚大家看到了吗？就是当这郑老师他的这个头向上，然后整个这个胳膊往上的时候，那个神态那个姿态简直太美了。啊！我又后悔，我今天已经后悔 N 多遍了，自己为什么小的时候没有学芭蕾，没有拥有这么好的体态，虽然很苦， 对， 但可能也并不是就是所有学芭蕾的都能够做到像郑老师这种体态这么漂亮，这么的完美。哎，接下来还请郑老师除了这种动态动作之外，有没有什么就是摆住的？就像刚刚那个出场的，我说那个经常会出现出场的那种， 阿拉贝斯那种，比如说很简单的这样。这样的 也是要 通过二位手，对，好，伸出去，这是一个芭蕾经常用的阿拉贝斯手。 这它这是一个 对 变形的， 对，一个延伸，因为芭蕾它的所用，比如说它会就比如说它像那种感觉是基督教，都是向上的。 虽然中国舞整个就像佛教，它基本都是向下的这种用力，所以芭蕾你看阿拉贝斯典型的就是像宗教往上。 那这个芭蕾舞需要配合呼吸吗？ 不像中国舞那种大的那种， 没有那个大开大合 的呼吸的方法，对对对对， 就只是保持正常。 对，你看就像那个整个基督教那种感觉是向上。 哎，但我们当时就是原来在学习这个舞蹈的时候，都会学这个芭蕾手姿。在想讲到这个就七位手往下的时候，老师都会讲深吸一口气，然后往下。这个是、 对，但是他因为他怕有的老师会怕学生不是很懂，比如说最后结束之后，手心朝下，好，小臂直接回来， 谢幕动作。 对，这 是一个谢幕。所以他会让往上一下往下一下， 对对对，但是千万不能，比如说芭蕾它比较讲究，它不能翻手腕子这样，对，就一下感觉就不一样， 就 变味儿，就不是芭蕾 了， 对，就是直接非常干净的画面，然后好，手心，对，直接小臂收回来， 要干脆利索的进 行。 对，那也就是说在芭蕾舞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它只要是手型要求是这样的，就是一直得保持这个手型，不能够随便翻。 对对对，不可以不可以， 就好像你的这个手腕子，手腕子要上锁一样。 对， 对， 要这个给自己锁住，锁住这个关节，这种感觉。 对， 对， 脚也是这样吗？ 对，脚也是，比如说它有固定的位置，比如说站的时候要么就是一位或者是五位，但是它每个舞剧它都会有它的位置要求，或者动作也是会也是一样的。它有它的位置要求。对， 都有一定的位置要求。这个就是必须得通过专业的训练， 对， 然后去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了。 对， 对， 好，那我们请我们郑老师回到我们的这个嘉宾区，感谢我们郑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演示啊。大家没有芭蕾基础的在这里可是上了一节就是芭蕾公开课，可以这样说吗？ 对， 没有看到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回放去看一下这个片段啊。就如果你现在是在听的话，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在直播间里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并且在这个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啦。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想跟郑老师探讨还是关于伤病这个话题，因为现在很多不仅仅是对于芭蕾来说啊，对于很多的舞者来说，这个伤病都是他们的一个很就是心中的一个坎儿。 对， 然后也是他们在训练过程当中一个坎儿。很多的优秀的舞者因为伤病， 对， 没有办法再继续自己的舞蹈 生涯，就是跟运动员其实是一样的，这个伤病很多时候真是在所难免的， 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它也算是一种劳损， 就是其实它是就是舞蹈是一个在消耗人的， 对对对，但是其实对，其实学业余就还好，就没关系， 对，业余把它当做爱好的话， 对，但是要是专业的话其实就是非常的苦，这就是也是它的残酷之一。 你身边有没有什么就是给你留下印象深刻的跟伤病做斗争的？ 因为我自己有跟健身，就跟当时跟刘翔是一个病，然后当时我记得那会儿基本连脚尖鞋缠带的时候就会非常的疼， 脚尖鞋缠带子， 对， 就往上缠， 对，缠带子的时候就这个跟腱脚就是脚跟这上面这根筋，对， 都会很痛， 非常的疼，当时都已经渗到一个那种有脓包，然后后来医生说你要再晚一点你就该做手术，你的跟腱就快折了。 那那个时候是就是你在知道自己有了这个跟腱的问题之后有还在继续跳舞吗？ 对， 坚持了多久？ 其实也有休息了一阵，因为当时真的是太严重了。要一定要配合积极治疗，但是也不能说是你完全休息，你还要去做这些 康复 练习 的训练。 对， 否则你到时候再穿那个舞鞋的时候就完全是 这 种感觉。 对对 对， 对，所以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运动量，不能一下子就是卸掉了，比如说或者那这样的话再训练的话其实更容易受伤。 也就是说你们在这个就是伤病的过程当中还要心里面一直在放着舞蹈这件事情， 对对对， 还要一直去训练。 对， 对， 那身边有没有什么就是朋友他伤病就是会让他直接无法去继续舞蹈的，有这样的例子吗？ 其实也有，其实我们当时都从团里出来也是都是因为身上有伤，大家 从团里出来都是因为身上有伤。 对 对， 对， 也就是说如果身上没有伤的话会继续选择在这个团里面， 对对， 再继续去表演， 对， 站在舞台中央。 对，因为当时就是还是觉得比较当时这个伤还是挺严重的， 就没有办法再去 对对 继续了。 对， 对， 我在看那个就是 武林争霸那个节目的时候、有一个舞者，他是东方歌舞团，当时好像就是因为跨步受了很严重 的 伤， 是 的, 是 的, 是的， 所以导致他就离开了东方歌舞团，应该算是 非常好的、 非常 棒 的、 很 棒 的一个歌舞团。 然后，但是他也是因为伤病，所以跟这个无缘。还有在那里面，是第二季的那个中国好舞蹈的冠军叫、叫什么来着？ 那个新疆女孩子吗？ 不是，不是新疆，季军，亚军，亚军那女孩。 张亚书， 对，张亚书，她好像是有一个叫什么？ 对， 那个是天生的一个疾病。 对，所以说，所有的专业舞者有伤，真的是在所难免。 那平时你们就是在训练过程当中，就是一直都是跟伤病伴随， 对，抗争嘛，对， 这就叫是边治边跳吗？ 是的。 就那你们最常去的就是？ 比如说 经常去外科骨科看病， 对，会的会的，或者是就是他有专业的，比如说我们会去那个运动体系的这个医生， 哦，有运动体系 这样的，对， 专门的这种康复训练， 对，康复训练，比如说或者是康复治疗这样的。 那其实那芭蕾舞者其实他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受伤主要是因为什么受伤呢？ 其实有很多，比如说脚伤啊，脚踝， 就主要还是脚踝， 对，还有跟腱呀，还有比如膝盖呀，对，但是其实还好了，其实但是对于你真正每个舞者他不可能说是完完全全一点伤都没有的，对，这是对我们来说其实很正常的，我们不会特别把它哎呀当做一个很大事，但是就像相爱相杀， 相爱相杀这个词好经典。 对， 相爱 相 杀跟自己的伤痛进行相爱相杀，这是什么样的？ 是它又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又不能不去爱它，不能不去忍受它。 这会不会有那种就是看到这自己的伤痛跟集邮一样的感觉？感觉自己就是这些伤痛是自己努力汗水的见证。 所以说，每个舞蹈演员都是非常坚强的。 哇，真棒！ 对， 就对待伤痛的这个态度，我就自愧不如。自己练了几天健身，然后感觉腿疼，就在家里面连家务活都不干了。他们忍着巨大 的 疼痛， 真 的 很理解这种感觉。对， 忍着巨大的疼痛还要继续去舞蹈， 对， 去。也是因为舞蹈真的有这样的魅力， 是的，是的， 它真的可以就是让你全身心的 去爱 它，付出， 对，对， 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就是除了脚伤之外啊，我知道芭蕾舞他们在穿芭蕾舞鞋的时候，一般会踮起脚，会这个受力面积比较窄，会容易扭到脚踝这个样子。 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就是指甲呀脱落，很正常。 脚指甲 对 脱落， 对，因为它一直在顶着这个感觉，一直在顶着， 就 所以它时间长，对，指甲就容易脱落，就是脚的指甲就会容易脱落，所以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也很正常。 脚指甲脱落很正常， 对， 在中国的那个十大酷刑之一有一个、就是、 对，但是可能它脱落时候我们都感觉又怎么掉了呢，也都不知道，因为他平时顶着他可能也就是都疼到麻， 就已经你们就是在跳舞的时候已经感觉不到 他对疼痛，但也不知道 就是你在舞蹈过程中就自动打麻药的那种 感觉。对，是的是的是的。 那你在下来之后呢，当就是你会感觉到， 除非比如说这个地方磨破了，磨成一个泡，它有个外伤，但比如说像那些其他的就其实就还好吧。 那平时像是就是如果有这种指甲脱落的情况，你们还是会就继续 把脚包好继续跳。 把脚包好继续跳， 继续跳。 这得怎么， 所以说专业的舞者就非常的那种。 今天真的是我一直以为就是网上的那一张芭蕾舞鞋的图片它是假的，它 当然 它太苦了， 太正常了，这个要比那个难看的其实有很多。 上一次就是有一位舞蹈老师来到就是东一慈善舞蹈老师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一直在说就是很多舞蹈造成的伤是因为训练不对造成的。那现在看到就是接受最正统的这个北京舞蹈学院的芭蕾舞训练的郑韵老师告诉我们，原来这个是就是受伤是必然， 对，很正常。 而且就看到 但是 我真的没法想象， 比如说像这样不算是伤， 不算是伤， 对，因为他比如说你长时间的这样去受力，他指甲肯定会很正常，就是不像正常人啊，就是对啊，你每天去顶啊这样的会 这样的。嗯， 对，也就是说你们已经接受了自己身体的变化， 对对对， 让芭蕾舞改造了你们。 嗯，除非比如说特别疼的，比如说膝盖呀、啊 嗯， 这些真是没办法，你必须得去医院、啊、 医院去治。 像这些来说，对我们来说其实还好了， 就 把 感觉 就 像 脚包好继续跳。 你们平时就是手拉掉一个小口子一样的感觉， 包个创可贴，继续该干嘛干嘛。 也就是说，舞蹈让你们其实对于这个疼痛还有伤痛的承受力变得比常人要高很多。 对对， 好，那么今天也特别感谢我们郑韵老师来到了我们的这个潮流梦工厂，为我们介绍了这个这么多关于芭蕾舞的知识，并且也让我们知道了作为一名专业的芭蕾舞者，你需要经受什么样的考验。特再次感谢我们郑韵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希望你能够来到我们这里跟我们继续普及芭蕾舞的知识。 好的， 好，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潮流梦工厂就到这里了，我是佳妮，同时也提醒大家下一档节目是活力 music， 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的收听收看。好的，现在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来作为我们节目的结尾。 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 花开。 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